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这是阿龙闲聊北京城。今天咱们聊聊北京城南的千年古刹法源寺。品北京的味儿，听北京的声儿， 坐门端， 哼北京的曲儿，聊北京的事儿。 这哥哥馒头你把它吃了，你把它餐了，还有你把它捋了，嗨，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不了。 您就说这叫什么话呢？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四九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法源寺从唐朝贞观十九年开始修建，当时啊叫闽中寺，整整花了51年的工期，直到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才彻底竣工。可以说，唐太宗最初修建闽中寺是因为一场战争。据史料记载，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曾经发动过一次对辽东高丽的战争，这就是大伙熟知的唐太宗东征高丽。这场战争从贞观十九年2月开始筹备战事，同年的4月份在现在的北京，也就是当时的幽州城集结部队，并且举办了誓师大会，随后一行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赴了辽东战场。而当年集结誓师的地方，在半年多以后却悄然建起了一座闽中阁。唐朝大部队在贞观十九年4月开赴辽东战场，开始了东征高丽的战役，在当年的10月便结束了战斗，班师回到了幽州城。这场仗打得并不顺利，休整了1个月以后，唐太宗下令在当时东征高丽的誓师场上修建一座高阁，用来悼念阵亡的将士，掩埋阵亡将士的尸骨。现在去法源寺，几乎啊，关于这段历史，寺院里所有的僧人都略知一二。说闽中阁之所以这么高，那是因为地下埋着唐朝将士的尸骨。可以说，闽中阁就是修在坟丘上的大殿。我看过相关资料，说大殿里最初啊，只是供奉着阵亡将士的灵位，和宗教关系不大。当年唐太宗为了超度亡灵，掩埋将士尸骨，下令修建了闽中阁，但很可能当时的闽中阁还不是一座完整的寺院，而只是一座建在坟冢上的高阁。闽中寺作为一座完整的寺院出现在世人面前，应该是51年之后武则天当政的时期，而且闽中寺的名字也是武则天下诏御赐的。武则天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女皇帝，可以说颇具传奇色彩。她不仅在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武则天与佛教还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据史料记载，武则天在称帝之前，曾经在当时长安城附近的感业寺削发为尼，过了4-5年青灯古佛的出家生活。所以有人说，武则天熟知佛理，笃信佛教，在她继位之后，在翻译佛经、建造寺院、雕凿佛像、弘法利生很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确实不容忽视。但武则天笃信佛教，甚至曾经出家为尼，兴许还有更深层次的用意和动机。如果她真的那么笃信佛教，而且也曾经出家，那为什么不终生与青灯古佛为伴， 而且还要还俗，最后从李家手里夺来大唐王朝呢。也许武则天的出家是为了给今后自己称帝找一个名正言顺的说辞。佛教自东汉永平时期被天子迎请进中国，在唐朝算是比较兴盛的，最为著名的就是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小说《西游记》里描述玄奘作为当朝天子的玉帝，被派往西天求取真经，但事实上玄奘当年是越境潜逃去印度深造佛学的。究其原因其实很好理解，唐朝被我们称作是李唐王室，因为皇家姓李，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王室必然得有一个体面的背景。虽说唐朝总体来说也算是弘扬佛教，但在李唐王室心里边，道教的地位要高于佛教，因为王室姓李，而道教的创始人老子名叫李耳，也姓李，这也算是唐朝的皇家一个体面的认祖归宗吧。武则天既然要从李家手里夺过天下，那就要名正言顺地夺过来，夺得让天下人心服口服，这就必然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来粉饰一下自己。李唐王室借道教之名，那武则天只好借佛教之名了。所以武则天串通僧人伪造佛经，说自己是弥勒佛转世，自立为皇帝，并且把国号改为周。武则天继位称帝之后，亲自下诏将佛教的地位提到了道教之上，除此之外他还在全国大肆雕凿弥勒佛像，以此来宣扬自己继承权的合理性。还有一种说法呀，说唐朝的东都洛阳龙门石窟的主佛像卢舍那大佛就是按照武则天的相貌修的，但是从后来武则天在政治斗争里滥杀无辜可以确定，武则天应该不是弥勒佛转世再来。近代的闽中寺，大家提到最多的也是最让人记忆深刻的一件事儿，应该说就是宋钦宗被囚禁在闽中寺三个月。宋钦宗姓赵名恒，是宋徽宗的长子，25岁登基，只做了短短3年的皇帝。北宋宣和7年的年底，金朝部队南下来犯，在这个危难之时啊，宋徽宗把一个烂摊子连带着摇摇欲坠的皇位一同传给了自己的长子宋钦宗赵恒。靖康元年，宋钦宗启用李纲保卫东京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而且又愿意割让太原在内的3个镇和金朝求和。但这一切似乎都于事无补了，没过多久李纲因为保卫汴京不利被罢免官职。11月底金兵围攻汴梁城，当时宋钦宗手下有一名大臣叫郭京，他给宋钦宗进献了一个守城之法，这个守城之法与八卦有关，叫做遁甲守城法。这个时候的宋钦宗啊，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了，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便采用了郭京的遁甲法。但这个时候的北宋朝廷已经是强弩之末，汴京还是没守住。第2年汴京被金兵攻破，北宋灭亡，宋徽宗与宋钦宗这父子俩同时被俘。当时金兵攻陷汴梁城，连带宋徽宗、宋钦宗一共抓了14000多个俘虏。这里边啊，各色人等还挺齐全，其中皇帝的后宫嫔妃3000多人，皇室成员4000多人，达官贵戚5000多人，还有各行的工匠3000多人，教坊司的3000多人，外带民间的美女3000多人。金兵把这帮人集中起来，俘获这么多人，金兵也怕押送途中万一闹起事儿来也不安全，于是想了一办法，把俘获的这10000多人呢分成了7组带回金国。当时宋徽宗被分在了第4组，宋钦宗呢被分在了第7组。分好了7组，宋徽宗和宋钦宗在4月1号同时出发北上。但金人怕俘虏闹事儿，所以别看是同时启程，每组俘虏走的路线可不一样。宋徽宗走的是河北道，过黄河走河南安阳， 经河北邯郸、保定、涿州、良乡、宛平城进燕京。宋钦宗呢，则是经过山西长治、榆次、太原到大同，他又在大同停留了三个多月，然后在7月5号启程，经怀来，由打居庸关进的燕京。这么一来呀，宋徽宗比宋钦宗早到燕京52天。7月15号，宋钦宗进了燕京，紧接着就和先到的朱皇后一起被囚禁在了悯忠寺。在囚禁的这段日子里呀，宋钦宗还经常从悯忠寺去往延寿寺看望自己的父亲宋徽宗。当年延寿寺就在现如今琉璃厂的东边，现如今琉璃厂东边有条延寿寺街，应该就是当年延寿寺的所在地了。从悯忠寺和延寿寺的位置来看呢，可以想见金人对这两位北宋的亡国之君还算是够意思，名义上被囚禁，可实际上还是有一定人身自由的。这个时候也许他们还不知道，在燕京被囚禁的这段日子还不是最痛苦的，此后从燕京出发一路北上，背井离乡，亲人离散的痛苦远比囚禁在悯忠寺要更加的折磨人。 听北京的声音， 悯忠寺在历史上啊，好像跟皇帝有着说不清的缘分。清朝有一位离奇的皇帝，和悯忠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清朝的谜案当中，有一桩大伙是耳熟能详，那就是顺治出家之谜。但是现在有的学者已经给出结论了，说顺治皇帝并没有出家，他是6岁登基，在位18年，24岁得天花驾崩，在乾清宫停灵27天之后，将棺椁抬到景山寿皇殿停灵，停灵百日之后，在寿皇殿前举行了火化仪式。可即便有了这样的结论，大家好像还是对顺治出家的故事津津乐道。清朝统治期间一共有12位皇帝，天命天聪是在关外做的两任皇帝，顺治呢则是满族入关之后做的第一任皇帝。别看顺治在位只有18年，但他却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一代君王，顺治起初接触佛教啊，也是出于政治因素。因为满族入关之后，汉族百姓并不是完全的心甘情愿归顺于清朝，各地都有反清复明的运动，尤其在江南地区，这种势头更加猛烈。顺治皇帝听说明朝的遗臣，甚至是明朝的皇室，有很多都剃度出家了，隐藏在寺院里边，伺机等待反清复明。得知这个消息，顺治的心里边也有些许恐慌，但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不露声色的办法，请来当时国内知名的大高僧探讨佛学。其实表面上顺治是与高僧论道，实际上顺治一来是想通过这些高僧之口了解一下江南地区的情况，二来是想把自己的宽仁政策通过这些高僧的嘴传达出去，希望明朝的残余势力能够主动归顺。顺治14年，顺治皇帝召见的第一位高僧进京了，这位僧人法名姓聪。顺治通过姓聪这层关系又结识了玉林法师，在和玉林法师交谈的过程当中，顺治很快就被佛法的博大精深和开悟的胸怀所折服了。从此除了处理朝政，其余的时间几乎都用来参禅悟道，而且顺治还拜在了玉林法师门下，自己取法号叫行痴。随着日久更深，顺治对佛法的领悟越来越深。恰巧在顺治18年，顺治皇帝心爱的董鄂妃去世了，顺治心灵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就想让玉林法师给自己剃度，顺治要出家为僧。玉林法师想到这皇上不是一般人，他关乎着国家的安定，关系到百姓的民生，就回绝了顺治的要求。当年和玉林法师一起被召见的 还有他的徒弟叫行森。这会儿顺治在玉林法师那碰了钉子，就想起了行森和尚，顺治就找到了行森，让行森给他剃度。行森倒是很痛快，就答应了。在剃度法会之前，这件事情让玉林法师知道了，他劝顺治皇帝应该以国事为重，不能轻易出家，只要心诚，在家修行也是可以成就的。可顺治呢，摆出了一副我意已决的架势。玉林法师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徒弟行森同意给顺治剃度。万般无奈之下，玉林法师架起柴火准备烧死徒弟行森。直到这个紧急关头，顺治才放弃了出家。顺治出家没成，总是心有不甘，于是想了一办法，招来身边的一个太监叫吴良辅，让他替自己出家了，以此来表示自己对佛祖的忠心。这个吴良辅出家的寺院就是悯忠寺。据史料记载，顺治帝在辛丑年正月初二来到悯忠寺，观看了吴良辅祝发。什么是祝发呢？就是佛教中的剃度仪式。初七晚上，九卿大臣们知道顺治得了天花，初八顺治宣下遗诏，而后不久驾崩了。关于顺治皇帝出家的事情啊，在民间有很多版本。有的说顺治在北京天台山的慈善寺出家为僧，慈善寺大概位置就在今天的石景山区。光绪的老师翁同和在《光绪丙子日记》中写道，他亲自游历过慈善寺，在寺院里见到了一首诗，写的是：我本西方一纳子，为何流落帝王家。翁同和觉得这很像是世祖顺治帝的口吻。还有一种说法说，顺治出家在五台山，顺治的儿子康熙皇帝曾经五次朝拜五台山，除了朝拜梵音圣境、游山玩水，也很可能啊是去寻找自己父亲顺治去了。说完了顺治的故事，下边给您说说悯忠寺的珍宝旃檀佛。据佛教史记载啊，这是佛教当中有史以来出现的第一尊佛像。本来释迦牟尼在住世的时候是反对立佛像的，因为在《金刚经》里边就写道：“凡有所相，皆是虚妄。”所以立佛像显然是与佛法本意相悖的。那为什么后世又会出现佛像呢？这就得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了。释迦牟尼出生后，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就过世了。当佛祖长大成人悟道之后，为了超度母亲，就要去给母亲说法。当时在人间虔信佛教的油田王啊，恐怕佛祖走了之后会万分想念佛祖，所以哀求佛祖要为佛祖啊立尊佛像。当想念佛祖的时候呢，也好找一个心灵寄托。佛祖为了方便众生，这才同意立佛像。当时请来雕塑师傅为佛祖造像，但是工匠觉得直视佛祖太不恭敬了，于是请佛祖站在河边，工匠看着水中的倒影为佛祖塑了一尊像。因为佛祖当时是站着的，而且塑像所用的材质是檀木，所以在佛教里啊，管这种佛祖的站立像都统称为旃檀佛。但当年佛教史上那第一尊旃檀佛像却在金代曾经供奉在悯忠寺。那是什么因缘使这尊在佛教界无比珍贵的佛像来到悯忠寺的呢？时间回溯到几千年前，这尊佛陀住世的时候无比尊贵的佛像曾经在后秦时期从秋兹国传到了我国的内地，是公元401年由著名的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带来的，之后便在我国大江南北辗转供奉，直到北宋年间，这尊旃檀佛像是供奉在北宋汴京的资福院里的。而后金兵攻破了北宋的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被俘，当时金兵俘获了北宋的移民10000多人。这尊供奉在汴京资福院的这么珍贵的旃檀佛像，自然的这金人也不会放过。 于是北宋皇帝移民连同这尊珍贵的佛像就一同来到了燕京。宋钦宗被押到燕京，囚禁在闽中寺。当时的闽中寺啊，气势恢宏，而且他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在燕京也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金人决定把这尊珍贵的旃檀佛像就供奉在闽中寺里。据史料记载，这尊佛像来到闽中寺和宋钦宗被押解到燕京的时间也是吻合的，都是金天会五年。几经辗转，这尊旃檀佛像在清朝初年还被供奉在了西安门内的弘仁寺，也就是现在305医院的位置。直到1900年，弘仁寺着了一场大火，这尊佛像连同弘仁寺一块被焚毁了。截止到这一天，这佛教史上的第一尊旃檀佛像在我国被供奉了长达2307年。虽然那尊旃檀佛像和弘仁寺一块被焚毁了，但历史上却有三尊旃檀佛像是按照那第一尊佛像原比例仿造出来的。一尊是北宋雍熙二年来中国求取佛法的日本僧人请中国的两位工匠用木料雕刻的，现在呢供奉在日本京都的清凉寺，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的一尊旃檀佛像仿制品。第二尊是清朝雍正13年，雍正皇帝下旨命养心殿造办处工匠用白檀木仿造弘仁寺的旃檀佛像，雕凿了一尊。当时完工之后啊，便供奉在了北京贤良寺。贤良寺在1993年被拆，这尊佛像也下落不明了。还有一尊是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的母亲出资命养心殿造办处塑造了一尊旃檀佛像，现在供奉在雍和宫的照佛楼里。盛装这尊佛像的金丝楠木佛龛呢，雕刻的是极其精美，现在被誉为雍和三绝之一，反倒是有些抢了这尊佛像的风头了。法源寺历经千年，可讲的故事太多了，一期节目肯定是讲不完的。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相约健康，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北京市铁道兵纪念馆讲述的中国铁路建设史，是一段从劈山探海、风餐露宿到技术引领、砥砺前行的壮阔征程。铁道兵部队诞生于解放战争东北战场上，1949年成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野战军打到哪里，他们就把铁路修到哪里。仅用52天，随着辽沈战役的攻坚决胜，铁路线也铺满了东北大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解放大西北，修通陇海铁路线。 这是当时中国最高的桥梁。铁道兵某支队战士杨连帝提出了单面云梯的构想。 我爸爸是一个什么人呢？忠厚、睿智、机敏、胆儿大、勇敢。 他率先爬上40多米高的云梯。 他就是越往上登啊，风越大。说你把登上，我们都吓坏了，随便坑上，都怕一磕死，把他震下来。 3天3夜，连续100多次爆破。 我把这战友都说了，我跟你爸爸两个人搂着，就等那炮响。你爸爸心跳我听得见，我的心跳呢，你爸爸也听得见。 最后全员仅用59个昼夜，就是大桥提前得到了修复。这座桥后来被铁道部命名为杨连帝桥。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决定派驻志愿军入朝。杨连帝再一次加入到抗美援朝的铁道兵队伍当中， 在当时情况下，运输线就是生命线。铁道兵在敌人密集轰炸、严密封锁下，昼夜奋战，建成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杨连璧当时负责抢修的清川江大桥，是连接抗美援朝前线和后方的主动脉，成为美军轰炸的重要目标。面对每天数千架飞机的轮番轰炸，杨连璧和战友研究出钢轨架浮桥的方法，使几次中断的大桥顺利通车，将物资源源不断送往了前线。1952年5月15日，杨连璧在抢修大桥时被敌机投下的定时炸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 全家都哭成一片。我也不懂啊，看我爷爷奶奶都哭，我妈也哭，我也哭啊。 3年多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铁道兵部队付出了巨大牺牲，2989人负伤归国，1481人长眠于异国他乡。不负使命回到祖国的铁道兵，继承牺牲战友的遗志，投身祖国四方，继续加快新中国铁路线的建设。成昆铁路由于地形复杂，被称为现实当中的地质博物馆。 那么在兴建成昆铁路的时候，中共中央当时是非常重视的，毛主席就说了，成昆线要快速修复好，最高调。 1958年7月，铁道兵迎难而上，成昆铁路全面动工。1968年，当时还在成都七中读高中的孙建明报名参加了铁道兵，在他出征前，全家人拍了大合照，郑重地为他饯行。 70年初就到部队去看了我弟弟，还跟着他一起进山洞，也没见过那么艰苦的那种施工条件。走的那一天呢，我想看他一眼，最后看一眼，结果就没看到。 不久之后，孙建明的家人收到噩耗，他在隧道内遭遇大塌方，被巨石砸中身亡。 这一辈子只看到爸爸哭的一次。 弟弟牺牲了，作为哥哥的你怎么办呢？成昆铁路他还要修下去，祖国呢还要建设，从我们个人讲，对国家对社会还想做贡献，那就接着干吧，你接着把这个路修下去。我父亲呢就想，就两个哥哥让到部队去接枪。 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全线竣工，孙建瑞和孙建光也在父母的期盼中平安回家。成昆铁路线上先后有2000余人长眠于大地之下，铁道兵也成为和平时期牺牲最多的兵种。1989年，铁道兵改制成为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铁道兵封存在了历史之中。截至2020年，中国铁路建设总里程达14.14万公里，高铁3.6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铁建人成为了中国铁路网建设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今日中国，不忘来时征途的艰难；今日国人，不忘舍身报国的英雄。